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79集。边南和万飞出校门之后，反方向跑了一阵，迎上了已经跑了一圈的队伍。还好老蒋今天没骑个车跟着，他俩跟在了队伍最后面。平时跑步，他跟万飞总得聊天，老蒋最烦他俩跑步的时候说话，说是有边跑边说浪费的这点肺活量都够再跑3公里了。 今天边南却一句话也没说，闷着头往前跑。万飞倒是跟他说了几句来着，他连听都没听清。啊了3回之后，万飞皱着眉挥挥手， 得，跑吧，不说了。 边南也没再说话，继续跟着队伍往前。万飞跑了没多远又说上了，这回说话前他先往边南背上戳了一指头。 边南本来就怕痒，再在沉思的时候被他冷不丁戳一下，条件反射的蹦了一下，回手一巴掌甩在了他胳膊上。 哎，南哥，南哥，你这打贼呢？ 有话说不就行了？突然戳我一下，我能不打贼吗？ 我刚说那么多，你听见了吗？你看你脸色，从昨晚上就这德行了，你这干嘛了呀？ 有你什么事儿？跑你的步，有说话这肺活量，再跑3公里去。 有事儿你就说出来。姐妹小能手万飞随时为您服务，优质服务24小时无休，随叫随到。 跑步结束之后，队伍有点散了，边南还是跟在最后，慢吞吞地往学校门口走，低头盯着地上的落叶。万飞在他旁边一块慢慢走着。 南哥，你 什么呀？ 边南看了万飞一眼，发现他正看着路对面，跟着他的视线看过去，边南看到了站在对面路边的秋意。那辆白色的自行车很抢眼，上回大战之后应该是修过了，被他掰断的车撑子已经换了一个。秋意正跨在车上，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拿着盒牛奶喝着。边南立马往前面的队伍那边扫了一眼，果然大家的脸都冲着路对面。 我靠，他干嘛？ 航运钱老大来曾经的战场视察呗。 看到边南发现他之后，秋意喝光了手里的牛奶，捏了捏牛奶盒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里，然后骑上车走了。边南掏出手机拨了秋意的号码。 你有病啊，大清早跑这示威来了？ 我路过，突然想体会一下以前在这挑衅的感觉。 那次是挑衅吗？我还以为那会儿你就看上我了呢。 哎呦喂，辣耳朵。 怎么可能，我又没病，你砸我一下我还能看上你？我 M 也没这么懂的。 那中午吃饭你别再上这儿来处置了，早上来一趟，中午再来，肯定得打起来。 那我在小吃街路口等你，我想吃饺子。 没问题。 挂了电话之后，边南看了看前面的人，不少人脸上都挺不爽的，特别是潘逸峰的徒子徒孙们。这帮人倒没几个真是为了潘逸峰，纯粹就是想在潘逸峰走了之后找个借口大干一场，力争成为体校下一个横着走的人而已。万飞看边南结束通话，过来一把搂住他的肩膀。 赶紧的，趁现在你心情好，说说你从昨晚上到现在怎么了到底。 靠，你就不能等我自己想说的时候再说？ 哎呀，你这人不就这样吗？人不逼着你说，你多半就憋过去了。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咦，你别拿老太太腔调跟我说话。 爱说不说。姐妹小能手等你哟。 哎，你赶紧走。 这种事儿，边南觉得很难说出口，哪怕他现在的确是憋得难受。如果不是秋意，他早就跟万飞讨论了。可是真要换成姑娘，他也就没有这份烦恼了。一上午上课他都没听，百无聊赖地看着旁边趴桌上睡得香甜可口的万飞。快要期末考试了，老师上课的时候多数都让做题，发点卷子让写。 边南趴卷子上没写几题就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心里还乱，总觉得有哪块憋着让人不踏实。 这么一直熬到最后一节课，课间的时候他推了推万飞。 嘿，小能手，别睡了。 怎么了？ 操场转转去。 马上上课了吧？不上了。 这会儿谁还管你上不上课？ 上课铃响的时候，他俩躲进了操场旁边的旧器材库里。万飞掏出烟盒递给边南，边南拿了一根点了叼在嘴上，牙咬着过滤嘴一上一下地晃着烟头。烟快烧到一半的时候，他拿出手机把昨天下的视频点了出来，调了静音放到了万飞手上。 看看。 我靠，这，我靠，你昨天就找这个呢？ 没找，随便下的。 所以就因为看了个小毛片你就这德行了？嗨，这有什么呀？ 别扭。 别扭？不应该呀，你看这个不跟我们看片一样吗？ 边南往后躺到垫子上，长长地输出了一口气。万飞跟着躺了下来。 不一样。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不就是那啥吗？ 就是心里别扭。 本能和理智的交战？ 靠，有理智什么事儿啊？ 也是，你要去给人表白的时候就没理智什么事儿。那我再重新组织一下我的语言，就是本能和 就是身体想，但是心里有点受不了。 对，没错，就是这意思。这个你跟秋意讨论过没啊？ 我没事跟他说这个，我有病啊。 确实不好开口。 算了，回吧。 边南拍了拍垫子，垫子上腾起一阵白灰，两人赶紧从垫子上蹦了起来。万飞一个劲儿拍着裤子。 我靠，这多久没搞卫生了呀？ 上学期大扫除以后就没打扫过了吧？ 以前不还老有人上这约会吗？学校抓好几回才没人来的。 你懂个屁，就是因为没人来了才落的灰。 这垫子上可都是咱体校前辈们的青春呢。 边南笑了半天，笑到一半突然想起了秋意，顿时又觉得有点笑不出来了。在中午放学的铃声响起之后，万飞去了食堂，边南从操场边的围墙翻了出去。跑到小吃街路口的时候，秋意已经在等着他了。边南笑着跑过去，看到秋意他就想笑。之前因为各种纠结而烦闷的心情暂时被扔到了一边。 你怎么这么快？ 骑着车过来的呗，怕走路经过你们学校门口被人追了跑不掉。 我靠，之前你让人追我们学校里边去都还跑掉了呢。 边南走到他身边，两人的肩在一块轻轻撞了一下，他心里顿时一阵舒服。 哟，那不是因为碰上个废物没拦住我吗？ 嘿，那是小爷没防备， 谁能想到韩宇老大跑我们学校翻墙来了？ 去吃饺子吧。 嗯。 小吃街有三家大馅饺子，边南吃着都差不多，但秋意要去最里面靠近小区的那家。边南跟着他进了这家店，人倒是比前两家多。俩人找了个角落里的小座坐下了。 这几家饺子有什么区别吗？ 有啊，我能吃出来。 那是，你当童工的时候就在饺子店里混了。 边南一想到比秋燕大不了几岁的秋意躲在饺子店后厨里埋头包饺子的场景，就有点心疼。 而且来这家可以跟你多走一段。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嘴挺甜啊？ 以前没发现吗？你不是尝过吗？ 靠，你就正经不了两句话。 那得看对谁。我接个电话。 边南靠到椅背上，拿了茶标一下下转着。秋意的电话估计是某个他正在补课的学生家长打来的。秋意说话的腔调完全变了个样子。 哎，杨姐，谢谢你啊。不过我这块啊实在是抽不出空一对一了。我现在能加进去的只有周六上午。不过是两个孩子一起上课的，加上他的话呢就是三个人。我知道。这样吧杨姐，那我另外再介绍个同学怎么样，他补课也讲得很好。好，那您问问啊。好。好嘞。那杨姐再见啊。 秋意挂掉电话之后，又给他以前的一个同学打了个电话，问了有没有时间多一个人补课。边南看他挂了电话之后才开口。 你把周六上午都占满了呀？ 啊，这阵找补课的多，我就都接了。 那二宝周末多寂寞呀。哎，我也傻逼虚了。 年前不是还要钱吗？得多赚点。 不还有词典吗？你要用随时拿去啊。 哎，那是万不得已的时候用的，这钱也不是白来的。再说我总不能每次都靠借钱吧，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点儿。 哎，你太辛苦了。 过了明年就差不多了，到时候想办法带我爸去近点的地方旅个游。 我也去，我放假了去学车本，我开车。保证慢慢开，咱一块儿去。 好。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